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恐龙幼儿园，这样不公平。春天到了，在小恐龙幼儿园里面，迪老师把小朋友们召集到了自然角，对大家说，今天我们要种下一些四季豆的种子，请小朋友们想一想，小种子要发芽都需要些什么呢？丹尼尔说， 需要花圃里的土。 迪老师点了点头，啊，是的，这也叫土壤。那么还有什么呢？乔舒亚回答， 是水。 特雷西补充道， 还有阳光。 迪老师高兴地说，哦，真棒真棒，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很多关于种子的知识呢。现在请大家再来说说看，小种子发芽以后会长成什么样子呢？他手里的种子现在是绿绿的，圆圆扁扁，长大之后，艾伯特突然举起了两只手，举得高高的，举过头顶。他说， 也许他们会长成高高的豆芽，就像那个大个子的巨人故事里讲的那样。哎呦，好可怕。 迪老师说，那只是个故事，别当真。小朋友们还想到什么了？ 塔拉回答说， 这些是四季豆的种子，它们当然会长出四季豆苗来。 这个回答不错。 布兰登兴奋地喊道， 咱们现在就快点种吧，我的种子一定会长成全班最高的豆苗。 塔拉说， 不会，才不会呢。 布兰登说， 就会就会，你们等着瞧吧。 迪老师赶紧拦住孩子们，哦，好了孩子们，那现在我们就赶紧开始种吧。迪老师给了每个孩子三粒四季豆的种子，一些土，还有一个小桶，一把勺子和一个装水的量杯。孩子们把种子埋好，埋在土里面，按一按，然后浇上水。然后迪老师又给每个孩子发了一块小木牌，上面写上他们的名字。孩子们把小木牌插在自己的小桶里面，这样就知道谁拥有哪个小桶了。迪老师宣布，啊，好了，现在我们该进行下一项活动了。大家都离开了自然角， 只有布兰登还留在那里。 布兰登看着他的小桶，还有写着他名字的小木牌，他用小星星的曲调唱了一首歌。 我要坐在这儿看着我的小种子发芽。 我的种子快发芽，长得高高又大大，请你一直长呀长，长成最高的芽芽。我的种子快发芽，长得高高又大大。 每当布兰登有话想要说的时候，他总是喜欢这样唱。迪老师走过来叫他，嘿，布兰登，种子发芽需要很长时间呢。 哦，那好吧。 布兰登跟着迪老师也离开了自然角，他回过头对种子们说， 我待会儿再回来看你们呢。 从那天开始，布兰登每天都是第一个跑到幼儿园。他一来到幼儿园就直接冲到教室的窗台前面，种了四季豆的小桶排成一排放在窗台上。 可惜布兰登的小桶里一直还是老样子，什么也没有长出来。布兰登着急地问， 我的种子还不发芽，怎么回事啊？ 迪老师安慰他说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布兰登，你只是要学会耐心地等待，就这么简单。 布兰登看看自己的小桶里土有些干了，就又往里面浇了些水。他对自己说， 说不定明天它们就发芽了。 可两个星期过去了，小种子还是没有发芽。 在星期五的下午，迪老师把小朋友们都叫到了一起，对大家说， 我知道每个小朋友都希望咱们的四季豆快快发芽。 布兰登直点头， 对，特别是我。 没错，特别是布兰登。说不定星期一早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四季豆长出新芽了。 布兰登开心地说， 哇，那真是太好了。 迪老师提醒大家，哦，你们可别忘了，星期一是丹尼尔的生日，我们要全班一起庆祝啊。孩子们全都欢呼起来。然后迪老师又对大家说，好了，现在该放学了，祝大家周末愉快。 接着孩子们就欢欢喜喜地准备回家了。星期一的早上，布兰登又是第一个来到幼儿园，他跑到种四季豆的小桶前面。 啊，一开始布兰登特别高兴，因为种子都发芽了。 可是接下来，他把自己的豆苗和其他小朋友的豆苗比了比，眉头马上就皱了起来。 我的豆苗长得最矮，就是要的长得最高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布兰登往四处看了看，别的小朋友都还没有来呢。于是他赶紧伸出手，把写着自己名字的小木牌从桶里拿出来，放到了乔舒亚的桶里，又把乔舒亚的名字拿起来放进了自己原来的小桶里。现在他的四季豆成了全班最高的， 而乔舒亚的豆苗则成了全班最矮的。 过了一会儿，别的小朋友也都来到了幼儿园，布兰登赶紧招呼大家过来看豆苗。 嘿，瞧吧，我跟你们说过，我的豆苗一定是长得最高的。 布兰登非常得意。乔舒亚看到自己的豆苗长得最矮，并没有不开心，他只是耸耸肩膀，然后走开了。 吃晚饭的时候，孩子们围在桌子前面给丹尼尔过生日。 老师手里拿着小篮子，里面装着很多小小的蓝莓蛋糕。丹尼尔指着篮子说， 我们有小蓝莓蛋糕吃了，这是昨天晚上我和我妈妈一起做的。 迪老师给每个孩子分了一个纸杯蛋糕，布兰登的小蛋糕上面的蓝莓正好拼成了一个笑脸的样子。他举起蛋糕对特雷西说， 瞧，我的蛋糕上有个笑脸，多特别。 特雷西看看布兰登的蛋糕，又看看自己的，他心里想， 我的蛋糕好普通啊，一点都不特别。 就在大家为丹尼尔唱生日快乐歌的时候，特雷西趁着布兰登唱得开心，头转向一边，就悄悄地把自己的蛋糕和布兰登的换了一下。布兰登马上就发现了，他生气地说， 你把我的蛋糕还给我。 可特雷西却说，我是丹尼尔最好的朋友，这个特别的小蛋糕应该归我。 布兰登大声喊道， 这样不公平，那个蛋糕是我的。 这个时候，布兰登突然想起了自己早上换掉乔舒亚豆苗的事儿。他心里想着， 我那样做也很不公平。 想到这里，布兰登举起了手，对迪老师说， 迪老师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。 迪老师把布兰登叫到一边， 布兰登鼓起勇气说， 今天早上我先来的，我看到乔舒亚的豆苗长得最高，可我的最矮，我心里很难受，我就偷偷的把我们俩的豆苗给换掉了。迪老师，我错了。 迪老师看着布兰登，温和地说，啊，布兰登，你那么做老师是有点失望，不过看到我们的布兰登这么诚实，敢于承认错误，老师又很为你高兴。那么现在咱们一起去找乔舒亚，跟他说说这件事情吧。接下来布兰登跟迪老师找到乔舒亚， 布兰登自己把换豆苗的事情告诉了乔舒亚，并且向他道了歉。 然后他又用他的小星星曲调，给乔舒亚唱了一首歌。 我把豆苗都换掉，请你请你别气恼，因为我也知道了不公平有多不好，请你请你原谅我，我们的豆苗都快长高。 唱完歌，布兰登对乔舒亚说， 现在我的豆苗是全班最矮的了，我心里还是很难受。 乔舒亚对布兰登说， 别担心，说不定他们很快就长高了。 乔舒亚说的一点也没错，布兰登的小豆苗真的很快就长高了。没过几天，他的豆苗就和其他小朋友的豆苗长得一样高了。 小群姐姐， 怎么啦？ 你没事吧？ 我很好啊。 你一直蹲在阳台，对着这个花盆的这个小草，几个小时了。 你快过来看，你快过来看，这是我见过的最害羞的一棵小草。 害羞的小草？ 你看，它现在的叶子是不是一片一片都是张开的？ 啊，是的。 你现在用手去摸它一下。 干嘛？ 摸一下嘛。 干嘛？ 你摸一下就知道了。 摸？咦？怎么会动啊？ 它是不是就像关门一样把它的叶子关上了？ 难道里头住着有精灵？ 等等等等，你等一会儿啊，你看， 它是不是又把叶子打开了？ 啊，是的。 你再去摸一下。 我还去摸它？ 再摸一下。 那我就再摸你一下吧。咦， 它是不是把叶子又关上了？ 啊，是的。 好不好玩？ 好玩是好玩， 我就坐在这里好几个小时，一直就摸它，关上，等等，打开，再摸它，再关上，再等等，再打开，玩了好几个小时。 不要那么残忍好吗？ 为什么残忍啊？ 人家叫什么？含羞草是不是？ 含羞草？ 人家已经很羞了，你干嘛非得要让人家关门开门，关门开门呢？ 因为觉得很好玩啊。 如果整天有人敲我们家的门， 开门， 那你开了。 关门， 那你关了，你累不累？ 说的有道理，好累呀。 可是有这么一颗可以关门关门关门开门的小草不动它，我有点忍不住啊。 给你换一颗仙人掌吧。 好吧。 糖耳朵，听听听听糖耳朵， 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妈妈带着五岁的呱呱坐公交车，太阳很毒，其他的位置都有人了，妈妈就找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坐下了。刚坐下，呱呱就对妈妈说， 妈妈，我们换位子吧。 妈妈不理解地转头问他，为什么呀？ 我晒黑了不碍事，你晒黑了还得掏钱美容。 在呱呱四岁的时候，有一次他姐姐逗他，把扇子打开了放在头上，弄得像古装电视剧里边的发型。姐姐问呱呱说， 哎，呱呱你快来，你看姐姐漂亮不漂亮？ 呱呱满脸讨好的来了一句， 嗯，漂亮，真是太漂亮了，弄得像孔雀的屁股一样漂亮。 呱呱有一段时间总是学习上不认真，为了让他专心学习，爸爸妈妈想了好几个晚上，想出了一个约法三章。于是有一天晚上，呱呱的妈妈把他叫到了身边，对呱呱说， 哎，呱你过来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能再这样学习下去了，知道吗？一点都不认真。从明天开始，我和爸爸要对你约法三章。第一，每天看电视不能超过半小时。第二，每天上网也不能超过半小时，并且上网只能是查作业看资料，不能玩游戏。第三，每天放学之后和你的同学玩耍的时候不能超过半小时，放学赶紧回家，记住了没有？呱呱低着头，过了一会儿，呱呱似乎琢磨出来了什么，他开口嘀嘀咕咕地对妈妈说， 妈妈，你既然给我约法三章，那我也要对你们约法三章，只不过现在不用，等你们老了的时候再用。我现在先告诉你们，你们记住，等你们老了，每天看电视不能超过半小时，每天上网不能超过半小时，每天出去跟别的老人玩不能超过半小时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智慧家学前班的谭植月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《小小少年》。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，眼望四周阳光照。小小少年很少烦恼，但愿永远这样好。小小少年很少烦恼，无忧无虑乐滔滔。但有一天风波突起，忧虑烦恼都到了，一年一年时间飞跑，小小少年转眼高，随着年岁由小变大，他的烦恼增加了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小小少年，小小少年很少烦恼，